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播小说联播。 爱与挚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《作家爱与挚爱》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《作家》。 正听得入迷，父亲却一点预兆没有的戛然打住，向远处高喊：“东东，走了，下雨了。”是浓得化不开的爱意、笑意。接着，东东又告状：“可是爷爷不让我玩。”香江在一边诧异：“哎，快了，这么点个小东西，就能看出来这家里谁是领导。”东东立刻把矛头又对准了爸爸：“奶奶，爸爸抢我的小飞机。”海云表：“玩一会儿都不行吗？”东东说：“这是奶奶给我的。”鹏飞说：“给你的，别人就不能玩，这叫自私自利，你懂不懂？”海云被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性了。此时安夜是个多余的人，他知趣儿的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看着她的丈夫、儿子、公公与婆婆在浓浓的温情里嬉戏缠绵。雨越下越大，窗外垂悬着迷蒙的水帘。入夏以来，雨水一直很多，多到反常。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，长江流域水位明显增高。这天，新闻联播说，长江上游第二次洪峰正在通过湖北宜昌，中下游干流宜昌至安徽芜湖河段和洞庭湖水位上涨，鄱阳湖继续维持高水位。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发布了6号汛情通报，步兵已接到命令开始行动。一家人除东东外心照不宣，如果汛情持续，空军运输机的投入在所难免。果然，到家第三天，鹏飞就接到了团里的电话，上级通知命令所有探家出差疗养人员立刻归队。鹏飞暂不去三团报道，回原部队执行抗洪任务。鹏飞放下电话就去买火车票，这种天还是火车保险。鹏飞出门后，海云便一声不响去了卧室。安夜把东东叫来：“东东，去跟奶奶说说话。”此刻能给婆婆以安慰的人唯有东东。鹏飞买票回来是中午，香江、海云、东东在午睡，安夜帮鹏飞收拾箱子，晚上8:30的车。鹏飞边收拾边连连叹气：“唉，真是的，我妈该有多难过，幸亏呀，还有东东在家。”赶忙补充：“当然，还有你。”安夜一笑：“行了，别找补了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怎么可能代替得了你呀？要说东东嘛，可能还行。”鹏飞正色道：“安夜，如果可能，给报社打电话请假，你带东东在家里多住几天。”安夜往箱子里放叠好的衣服，头也不抬：“不可能。”鹏飞撒娇道：“求你了，安夜。”